推开世界的门，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，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，吻过你的眼睛，这无畏的青春。留给你的宠爱，别走的。